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起兵靖难。编著《永乐大典》，派郑和六下西洋，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楚魏之争愈演愈烈，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他虽有赫赫功业，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永乐大帝》，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耿炳文在真定坚守不出，为了迫使他出兵，朱棣计划偷袭中使王悦。当天晚上，朱棣一行三人悄悄直奔真定西郊潜伏下来。第二天是个大晴天，辰时三刻，真定西门外旌旗招展，在一众文武和随从的簇拥之下，平燕总兵官耿炳文与劳军中使王悦并肩走出了城门。耿炳文今天心情很不错，本来这王悦刚一进城便得到了莫雄惨败和保定失守的消息，当即便拉下了脸，震怒不已。王悦此来是受了建文帝的嘱托，要催耿炳文尽快进兵，眼见着真定大军龟缩不出，莫雄四万人马又灰飞烟灭，他岂能不找耿炳文的麻烦呢？好在耿炳文早有准备，拉上了鲍昭，一起把这位中使大人是一阵的豪哄，又极言燕山铁骑的厉害，好说歹说，总算是让王悦的怒火平息了一些。随后几天，耿炳文带着王悦巡视军营，所到之处不是这个军事腹泻，就是那个将校卧床，连安陆侯吴杰都是一副病病殃殃的状态。直到这时，王悦对于战争形势的看法才有所改观。王悦此来虽是催耿炳文进兵，但也有待建文帝检阅三军的意思。现如今眼见着江南士卒水土不服，他虽然心急，但是也无法可想。见到王悦心有所动，耿炳文忙又打起了保票，说只需要过得几个月，待到将士们适应了环境，他便亲率大军北上，一举踏平北平。耿炳文毕竟是开国元勋，王悦呢虽然是中使，可也不敢强逼他进军。更何况就王悦所见，王师确实问题多多，思来想去，这王悦终于是松了口，答应回去替耿炳文说说好话，力争让皇上不要追究莫雄惨败和龟缩不出的罪过。不过饶是如此，王悦也事先声明，皇上平燕之心甚切，耿大帅务须力争尽快进兵， 否则呢，拖得久了，皇上也等不下去。见到王悦这么说，耿炳文是满口答应，心里想着，只要你能帮我顶住皇上，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好歹也能再拖上三四个月。有了这三四个月的功夫，大宁和大同没准就能缓过来，到时候再全军出击，他燕藩也能不灭呀。又向外走了一阵，王悦停住了脚步，对耿炳文拱手说道：也罢也罢，耿大帅就送到这儿吧，只是这平燕之事，耿大帅务要加快时日，皇上还等着您的佳音呢。 王公公请放心。 耿炳文边说话边作了一个倒地的长揖。堂堂的长兴侯，平燕总兵官，却要对着一个燕人低三下四，他想着就窝火。无奈形势比人强，如今自己处境堪忧，纵有千般的不愿意，他也只能是忍了。这时鲍昭也赶了上来，和王悦拱手作别： 王公公一路小心，待回到金陵，下官再请王公公到醉仙楼畅饮一场。 啊哈，好说好说。就在三人道别之际，忽然传来了一阵喧哗，紧接着两旁的仪仗军士一阵骚动，大喊起来：燕军燕军！王悦扭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只见四名骑士正势如闪电般的飞驰而来，领头的骑士头戴银凤翅铁盔，身披方领对襟鱼鳞罩甲，正满脸杀气地冲向自己。当王悦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时，朱棣便知道自己成功了，只要能将这位忠使吓得三魂出窍，耿炳文必出战无疑。500步、400步、300步，就在真定城外一片混乱的当口，朱棣四人已经是越逼越近。忠使的仪仗鲁布已经扔弃在地，随从也开始逃散，王悦等人连滚带爬，拼命地朝着城门逃去。 秦兵何在？拦住燕树人！ 耿炳文一声怒喝，被惊呆了的帅府亲兵们才反应过来，他们都是耿炳文最忠诚的卫士，这时候终于如梦初醒，开始匆匆结阵御敌。 啊，哎呀！ 随着一阵哀嚎，官道临时结阵的几个卫士已经被长剑刺中，其余的也被铁骑冲的是七零八落，四散而逃。朱棣瞧都不瞧这些虾兵蟹将，双腿一夹马腹向前猛冲。耿炳文就在眼前，只要杀了他们，那南军必然大乱，到时候别说决战了，就连真定城他们也未必能守得住。不过朱棣终究是棋差一招，帅府亲兵们固然是螳臂挡车，但多少也阻滞了燕王的攻势。当最后一群卫士被杀散的时候，耿炳文一伙人已经逃过了吊桥。 快快收起吊桥！ 耿炳文向着城头咆哮一声，又继续向城门狂奔。只有进了城，才能算的是真正的脱离险境。城头上的南军得令，赶紧手忙脚乱地开始转舵，在连番的惊叫声中，吊桥缓缓抬起。见吊桥抬了起来，朱棣连忙催马向前，赶在吊桥升高之前挥剑过顶一划，桥右边的缆绳顿时被割断，跟在后边的马和狗儿、尹庆相继赶到。马和见缆绳已经断了一根，马上窜到了左边，将另外一根也割断了，吊桥啪的一声重重地落在了地上。不过就在这片刻的功夫，耿炳文与王悦已经通过侧门进了城。耿炳文的官帽已经在奔跑中失落，几丝发缕披在面前，其状甚为狼狈。 嗖！ 就在众人惊惶之间，一只鸣笛凌空飞至，只听得一声惨叫，一名偏将中箭身亡。城下传来了燕王雄浑的声音： 都给我听好了，尔等党负齐皇，构陷宗亲，罪在不赦。此次本藩奉天靖难，尔等若是天命，则早早投降，如此还算是大明忠臣，否则我燕军铁骑必踏平真定，到时玉石俱焚，毁之无极。哈哈哈哈哈哈！朱棣说完狂笑一声，带着狗儿他们是扬长而去。见到朱棣嚣张至此，耿炳文气得七窍生烟，当即扭头狂吼道：快开炮开炮，弓弩手赶紧放箭。那燕贼都跑得没了影了，耿大人您再叫又有何用啊？一阵冷冷的声音传来，耿瑞扭头一瞧，说话的正是参军程绩。耿炳文心头一紧，程绩这几天很是闹腾，此番终使被劫，性命几乎不保，他在这当口说出这样的话，无疑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耿炳文一瞧王悦，只见这位中使已是脸色铁青，一双眼珠子死死地盯着自己，摆明了是愤怒到了极点。他赶紧干笑了一声，对王悦说道：王公公，今日之事实乃是意外，意外呀！我也没料到这燕蜀人竟然突然杀出来。耿大人当然是没料到了。耿炳文正自说自话，王悦打断了他：若是耿大人连这都能料到，那还了得？ 哎呀，王公公， 耿大人莫再说了。王悦冷冷的一声，又将耿炳文的话截断：这真定有130,000王师，燕蜀人却能仅率3骑便来突袭中使，这便是耿大人的坚守待机？小的一个下贱之人，也没资格智慧耿大人的决策，唯有将这真定的种种情况如实的转述给圣上，他老人家自有决断。说完了，他也不看耿炳文，竟然是一甩袖子走了。耿炳文欲哭无泪呀，王悦的寥寥数语无疑将他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击得粉碎。莫雄惨败，外加上中使城下被袭，这样的消息传到京师，天子的震怒是可想而知啊。到时候别说自己帅位不保，一生英名全毁，就是辛辛苦苦打拼一辈子换来的爵位，恐怕也会被削去。而若不想落得这身败名裂的结局的话，摆在他面前的路便只剩下一条可选了。报！就在耿炳文茫然无措之际，一名小校跌跌撞撞地跑上了城头：启禀大帅，无极的燕军全部出营，正向真定逼近。 啊！ 城头的真定文武们一下子炸开了锅，这边燕王刚刚袭击完中使，那边燕军便杀向城来，燕王嚣张至此，这应该如何应付？刹那之间，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瞄向了耿炳文。耿炳文呆若木鸡，过了好一阵，他方才回过神来，将一众属下扫视了一遍。耿炳文忽然仰天长啸：唉！鲍昭见状，赶忙上前想要劝解： 大帅，鲍大人莫要说了。 深吸了一口气，耿炳文黯然说道： 传令全军出城与燕军决战。 010公里，静听风雨声，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南军出城列阵的同时，朱棣也返回到燕军阵中，望着远处逐渐扬起的尘土，朱棣摇头一笑，对一旁的金钟淡淡地说道： 嘿嘿，心急则乱的。 耿炳文确实是心急则乱，当初他想着坚守不出，便将自己130,000大军 分别屯于滹沱河两岸。可现在呢，自己不仅要出城，还得在真定城郊和燕军决战，这就很不妙了。真定城内有90,000大军，除去病弱以及守城不足，耿炳文只能带出60,000人马。面对与胡人厮杀多年、骁勇惯于海内的30,000燕军，60,000南军的实力其实并不占优势。因此上，为了确保胜利，滹沱河南岸的40,000大军必须要参战。可匆忙之间，40,000南军要渡河参战也不那么容易。滹沱河是河北最大的河流，此时又是初秋，河水十分湍急，渡河颇费周折。而且南军驻地李村渡与在真定东北列阵的燕军相隔并不遥远，一旦贸然渡河被燕军来个半渡而击，那后果不堪设想。不过耿炳文毕竟是百战老将，尽管是匆忙出击，他也想好了应对的办法。一出城门，他便催促着南军列阵，只想趁着燕军杀到之前先与他们纠缠在一起。虽说驱使步兵为主的江南士卒去主动攻击燕山铁骑，这无疑会大大的增加不必要的伤亡，但只要能缠住燕军主力，驸马李坚的部队便能从容渡河。有了这40,000人马，耿炳文以三敌一还是很有胜算的。但是耿炳文固然老谋深算，可朱棣又岂是善茬呢？早在昨日定计袭击终始之后，他便和金钟想好了今天决战的方略。回营之后稍作休息，朱棣便带领着20,000余健儿是呼啸而出，向着正在闹哄哄布阵的耿炳文主力猛扑而去。而另外一边，一名传令小骑调转马头飞速向后奔去。当看着燕山铁骑山呼海啸般的杀过来时，耿炳文便知道坏事了。南军刚出城不过3-4里地，连阵势都没有完全展开，此时迎击燕山铁骑虽说不至于溃散，但也失了先机。随着一阵刀枪的撞击声，南军与燕军厮杀到了一起。燕山铁骑名不虚传，只见这些骑士手起刀落，顷刻之间南军阵前便是哀嚎一片。60,000南军中有20,000是精锐士卒，这些人平日也号称精锐，但真正和由大明北军演变过来的燕军铁骑相比，他们除了装备精良些之外，无论是在斗志、武艺甚至协作配合上都差了不止一筹。至于那些其他地方调来的南方士卒就更不用说了。不过燕军毕竟人少，20,000多人马对阵60,000南军，想一击得逞也不是那么容易。经过短暂的慌乱之后，南军也稍稍地恢复过来，开始紧密阵型，竭力抵御。耿炳文的中军就在东门吊桥外，不过此时的他倒并不关心眼前的局势。他知道己方阵势已成，燕军一时要打败自己那是不可能的，眼下他所关注的是这支燕军的人数。根据事前的了解，燕军出北平时总兵力大概在30,000上下，眼前这支燕军杀过来的太快，耿炳文一开始还不能够估算出他们的总量，但是观察了一番之后，他已经估摸出了个大概，眼前这支燕军的人数应该在25,000多，不到30,000。搞清楚燕军的实力，耿炳文长长的出了口气。燕军经历莫雄之战，实力多少会有所减损，且孤军在外，粮道还需要有兵力守护，20,000多人应该是朱棣现在能够拿得出的全部人马了。而且就在前方，朱字大旗也正迎风飘扬，这表明朱棣正在军中。由此看来，燕军应该再无骑兵来对付李坚了。于是耿炳文冷冷地下令道：“传令，命李坚部 急速渡河。 是。身后旗官一声答应，随即五色令旗中的白旗一阵挥舞，河对岸的哨旗望见了，即可飞驰而去。片刻之后，远方里间大营处便是扬起了尘土，开始渡河了。 瑞儿， 耿炳文继而对一旁跃跃欲试的儿子耿瑞说道， 把父帅的三千亲军带上，缠住燕树人，莫要让他跑了。 耿炳文已望见朱棣正在身先士卒冲杀，当即命令耿瑞上前缠住朱棣，让这支燕军脱不了身，只要坚持两个时辰，里间部就可以渡河列阵，到时候前后夹击，大败燕军不成问题。至于自己这边嘛，这两个时辰伤亡固然不小，但耿炳文明白，只要能够灭掉燕军，活捉朱棣，哪怕这六万人马拼个精光，建文帝也不会怪罪他。耿瑞听了虎虎地应了一声，谨遵军令，随即带着一彪人马向阵中驰去。三千亲军一离开，耿炳文的中军顿时空荡不少。望着远处奋力搏杀的燕军骑兵，耿炳文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哼，尔等杀吧，看你等能够猖狂到几时。只要南岸大军渡河，再包抄过来，尔等便是全军覆没。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燕军与南军已经是杀得难解难分，一身金色战甲的朱棣率领着亲军再次向耿炳文的中军奋杀而来，却被耿瑞拼死拦住。望着大声呼啸的朱棣，耿炳文露出了一丝鄙视的笑容。 不对呀。 忽然之间，耿炳文像想到了什么，顿时猛打了个寒噤，再转念一想，他额头上的冷汗顿时冒了出来。 快快， 耿炳文猛然地扭过头，对着传令官厉声地叫道， 速速传令，命李坚暂缓渡河，暂缓渡河。 传令官赶紧向城头挥旗，城头得令，将一面红色大旗挥的是呼呼作响。但是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在战场东面的十余里处，10000多南军士卒已经到了滹沱河北岸，左副将李坚的帅旗也已经立了起来，而正在城头观战的鲍昭和吴杰隐隐看到一群黑点儿已经出现在了东北面的小丘上，正飞速向里间部方向移去。耿炳文失算了，他忘了在墨州有近万的永清二位的士卒倒戈，永清二位归顺燕番之后便一直没了消息，真定众人一直以为他们被调回北平了，所以耿炳文计算燕军总数的时候便想当然地把他们排除在外。可就在刚才看到朱棣精神抖擞地向自己中军冲来时，他才猛然意识到，以燕王之身经百战，岂会天真到坐视南岸南军于不顾，却一味与兵力远胜自己的敌人死斗呢？故而看到朱棣毫无退兵之意，却心甘情愿地与耿瑞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耿炳文全都明白了。半渡而击，为了防止被半渡而击，耿炳文从一开始就小心谨慎，可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己千算万算仍然落入了燕军的圈套。 击鼓，全军奋击，勿要击溃北兵。 耿炳文大呼一声，随即冲到一面牛皮大鼓之前，提起鼓槌死力地敲打了起来。 嘣！ 震天的鼓声响了起来，南军将士大声嘶喊，转守为攻，向面前的燕军英勇地扑了过去。耿炳文知道扳回局面的唯一可能就是尽快地将朱棣的主力打退，如此虽然不能算作是取胜，但不至于大败亏输，并有可能保得里间无事，